工程供应商的竞争对手涉嫌在2015至2019年间违反竞争条例。竞委会提出申请向涉案公司和个人施加罚款，支付竞委会的调查费用和讼费，要求安乐和顺兴推行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及禁止两间公司和相关人士日后从事违反守则的相同行为。翻查资料，安乐工程的主席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潘乐涛。总部在瑞典的宜家家居宣布将会出售四间位于俄罗斯的工厂、关闭办公室，并且裁减当地15000多人。多间西方企业相继配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宜家早前暂时关闭当地的分店和停止在当地采购，但是一直支付当地员工薪酬至八月底。集团在2000年在俄罗斯开设首间分店，他们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任何在当地恢复销售的可能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新界东北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9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8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8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8.6升12.04元，快手82.85元跌5.2元，腾讯控股371.2元跌8.6元。恒生中国企业75.2毫二跌7.8毫，阿里巴巴105元跌6毫，美团193.6跌3.4，盈富基金21.42毫二跌2毫二，京东集团252.8升2.4，比亚迪股份298.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34，瑞士法郎7.885，澳元5.503，加元6.089，新西兰元4.94，欧元8.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8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7点，升201点。港金报17,170元，系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9美元，卖出18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和路面障碍物的地方先。在洪水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咯。重复多次，就是洪水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快线咧都系封闭嘅，一大挤塞。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快线路面有障碍物嘅，一大挤塞。东隧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隧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排到中环广场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因为受到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影响，一带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皇后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喺油麻地嘅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啦，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呢一条路线会按翻原有嘅路线行驶，唔再绕经黄石码头噶啦。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嘅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嘅风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康柏苑、金柏角、北角天后庙道43至45号景如居、油塘村桂塘楼、尖沙咀杨日居二座、新屯门中心九座、荃湾爱之恋爱园里二 A 座、将军澳新都城都会豪庭四座、屯门月湖山庄六座、西营盘高街124至126号兆德楼，同埋天水围天颂苑颂庭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黑子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御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开始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食嘢好紧要啊！ 梗系啦，晏昼时间一定要食 lunch 啊嘛。但系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咧，打工仔咧，佢都话：，唉，晏昼咧谂食咩咧，系最烦嘅。 系嘅，因为你知啦，即系个时间系有限制嘛，唔似食晚饭咧，可以你食到10点啊嘛，即系要一个钟头之内食晒啲嘢咁样啊，同埋要食饱咁先有力咧做晏昼嘅工作噶。 系啊，同埋有啲朋友咧，佢哋好厌一样嘢就话：， 吓，琴日食咗呢啲，今日又食呢啲，我想食第二啲噃，得唔得啊？ 但系我有身边有朋友系佢每一日都可以食同一样嘅嘢，同一款唔会厌噶。 我都系噶，我可以噶，我但系我就大约系连续食22日到啦，第23日就要变。 咁你都食得几好啊，你可以食22日。 可以㗎，我唔怕闷嗰啲人嚟㗎，係 呀。最近呢喺日本啊就有一个调查，就喺度讲呢，即係大家呢每个月呢有一啲嘅即係 payment， 月缴嘅计划有啲乜嘢啦。其中有一位嘅日本嘅男士呢，佢揀咗一个月缴拉面套餐。 月缴拉面套餐。 係啦，咁围返埋呢就係大概400多港纸。咁佢呢就係每一日都可以去食一碗拉面囉。 咁其实几抵喎，因为每日当佢30日啦。咁样咧，咁即系话平均每日都系 百零蚊， 系咯，几啊几蚊啊， 系咯，好抵喎，真系真心觉得， 唔使百零蚊， 十零蚊咋， 好平噶咋， 哇！ 你啲数学差到咁嘅， 未因为我唔好俾佢管钱， 唔好俾佢管钱， 你惯咗揿呢个计数机啊！ 咁你真係好抵喎，同埋其實拉麵呢佢裏面都有好多選擇㗎嘛，即係有咩豚肉拉麵呀，又唔知咩湯底呀咁樣揀㗎嘛。 我諗即係好味嘅拉麵店呢可能都係嗰四五款咁樣啦，但如果你鍾意食嗰個拉麵呢，你係唔會介意呢日日都係嗰個豬骨湯底呀，日日嗰咩豚肉呀，即係唔會介意呢樣嘢。 即係其實同香港人一樣啦，日本人就鍾意食拉麵啦，香港人就鍾意食米線囉。 都可以咁講嘅，但我覺得香港人都幾中意食拉麵㗎，其實 都中意食， 咩都中意食嘅。香港人中意食啲濕濕地嗰啲易消化，係啊， 係你諗下早餐啊，好多人都一定要食嗰啲即食麵，你就知道啦， 通心粉啊， 佢覺得嗰樣嘢係濕濕地好似舒服啲。 不過我都係嘅，我都係中意食通心粉嘅朝頭早，但係而家就有陣時就戒咗咁樣啦。但係間唔中都會好掛住咧朝頭早濕濕地食嘢嗰個感覺。 所以我唔慣咧朝頭早食麵包嗰啲咯，即係有啲人咪好中意朝頭早食個好似好係好 Croissant 咁樣，一杯咖啡咁樣咧， 係啦。 我食完嗰麵包，我食喎，我食啲咩？我食啲咩？ 唔係因為你晏食飯啊嘛，你嗰個連埋 lunch 嚟食咧，咁你梗係一個包唔得啦。 你又係晏，你係 brunch 嚟。 唔係，但係就算你幾早即係食完，我都要食個 lunch 嘅話咧，我都覺得個包係唔舒服嘅，唔知點解咧。我係中意濕嘢， 睇得出，睇得出。 或者中意俾人濕。 喂，但係嗱，我問一下啦，如果俾一個即係月繳嘅計劃你哋，你哋會揀任食啲咩？ 月繳計劃任食啊，我會任食龍蝦。做咩？ 好系硬喂，你每一日 都食龙虾咧，真系咧好鬼叻嘅，刁钻啊！你拣得 龙虾，即系任食咁喎，龙虾任食，我一次过可以食四五只噶。 你而家仲可以啊？ 可以啊，我好中意龙虾噶。 有好多朋友咧，去到咁上下年纪之后咧，就觉得哇，龙虾呢啲太高胆固醇，我唔食啦咁样。 高嘅咩？我唔知道、 啊。你而家知啦 嘛？ 又唔系嘅，不过因为龙虾点解我咁中意食咧？一就系佢嘅肉质好味啦。二咧就而家你知道嗰啲龙虾嗰啲煮法噶啦，咁可能系好简单咁样整熟佢嘅啫，冇乜味嘅，咁就开边，咁你攞住一边之后咧，搵个叉咁笃猪肉咧 ，crack 咁啊成嚿龙虾，哇，几好味啊！真 系，我以为系因为贵添。 都是因為貴的因為龍蝦易食過真的是那些白灼蝦的嘛， 因為不用污糟， 不用搣是啦。 如果給我選擇，譬如月繳套餐的茶餐廳模式的話，它可能給一個錢，總之你這個月裡面任食的，即可能只是選擇，它有二十幾三十款的，你只可以任選擇，我會選擇吃茶餐廳，因為茶餐 廳你著數曬啦，二十幾三十款叫你試一樣啊， 一樣啊， 去間茶餐廳二十幾三十款這樣這樣叫一樣嗎？ 即是你可以選擇任食乾炒牛河， 乾炒牛河即系星洲炒米， 或 者系 常餐啊， 常餐系啦，或者嗰啲黑椒牛扒。 耶、yeah, ，咁有得选择先系老板嚟噶嘛，冇得选择。 咁你俾咗钱，你一个月 月缴，你中意食咩？你讲，快啲讲多。 潮州粉面。 哦，即系牛腩河啊， 系啦系啦，嗰啲 云吞面啊， 鱼蛋米嗰啲，紫菜四宝，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 OK。 如果俾我，我会拣米线咯。 嗯， 因为咩都有得拣啊嘛。 但你咪后你话打边炉噶？ 唔系，我头先谂咗一谂啊，日日打边炉好肥。所以我轉咗， 同埋日日打邊爐都幾燥啊！ 同埋打邊爐咧，就似阿超 B 嗰個諗法咯，即係幾廿樣嘢俾你揀， 所有嘢都有得揀， 所有嘢都可以打邊爐噶嘛。 其實總之我哋呢個人都係貪心嘅，即係你好難咧，你會淨係食死一樣嘢嘅。 好难食死一样嘢嘅， 你咁黑啊，好容易食死一样嘢噶，俾你食到死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缴月费嗰个咧系几好嘅，但系我自己都试过咧买一啲类似嘅缴月费嘅服务，譬如去一啲即系五星级酒店啊，佢哋有一啲自助餐噶嘛，咁你俾咗一个钱 membership 佢咧，你就系可以喺嗰度咧用 discount 去订一个自助餐咁样嘅。 系啊系啊， 但系咧俾咗钱之后咧。 你就唔會去㗎。 係啊， 呢個係好煩嘅。 咦？呢一件事最近我哋都有同事發生咗。 係咪啊？又係俾人哋打電話嚟 call call。 唔係買外賣，然後咧大家都話買外賣要俾錢俾運費㗎嘛，大家都睇。咦？你唔使俾錢嘅嚇係咩？原來我 join 咗 member 咩？我一路都唔知白白俾咗好多個月錢，唔好話俾我老婆知咁啊！ 其實呢樣嘢都係幾多嘢，而家我哋香港係用緊月費，譬如你嗰啲睇嗰啲電視頻道啦，即係佢唔係收你好多錢幾百蚊咁，你覺得誒是但啦，俾咗佢算啦，冇所謂啦。但原來發覺原來冇用過呢個。 唔係啊，同埋因為而家呢啲月費計劃通常都係自動過數噶嘛，你唔使撳個掣俾錢嘅，通常自動收咗錢之後，你又唔係好覺眼，但係每一個月差唔多卡數咁樣咯， 少數怕長計咯，即係你好似幾廿蚊一個月就唔係好顯眼咁，但係長線咧就係覺得好肉痛，因為譬如我都試過，我自己無端端咧就係有一個地線嘅電話咯。 哦， 係啊，即係 你冇打過地線電話噶嘛？ 冇，因為我其實諗住，因為我自己諗有間公司，我諗住啊呢個電話就係俾公司嘅咁樣，但係其實所有人揾我都係打我手提嘅，咁呢個電話其實係冇用嘅。 但係真係有實際 physical 有一部電話， 有一部電話，同埋佢而家嗰啲電話咧唔係一部電話咁樣噶啦，佢係一個咧。mini 嘅一個平板電腦，咁嗰啲佢就有埋 function 咁樣咯。 哦、但係嗰啲收好貴嘅喎，都 佢又係嗰啲咯，頭嗰三個月 free 你，跟住第四個月咧就 掠你唔記得， 就掠你。哦、頭嗰三個月 free 你，跟住第四個月掠你。 好中意呢個名。 仲有啊，你要咗呢啲服務咧，你要嘅時候就好容易喎、啊，咁啊打下電話咧，講曬啲資料 OK 咁樣，你要 cancel 咧。好难， 系啊！ 我都试过提佢，佢话我三个月后提你，我打嚟提你 cancel 啊，然后三个月影都冇咗啦。 仲要 cancel 呢啲系好鬼烦嘅，一个月前通知我，咁我一个月白俾嚟噶， 好恶啊！所以佢每次咧话，一阵间你会唔会咧做一个问卷调查？我死都话会，但系到打翻嚟嘅时候我唔做， 唔听电话， 报复报复。 但又统统放下，爸爸开心自办。今天终于出日天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于我心窝。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除今有他庆着我躺，常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真力行外歌。求亲友人知道回应祝贺，勇敢肯欢声音分现唱和，多谢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应该大约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今有他庆着我痛，陪同哭笑 你知呢首好 sweet 嘅姜丽文 Leslie 嘅新歌《爸爸放心我出嫁》，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上个礼拜咧，阿土咧播咗郑中基嗰首咩话？ 黑风暴雨， 好多人赞你， 系嗰首歌好听， 证明你咧系嗰啲捐窿捐啊，搵歌听嗰啲人咧，同埋搵歌听好似唔好听，即系搵啲歌去欣赏，即系咧大家都系佩服。 系、嗯、啊，所以今个星期咧，我再接再厉啊， 再接啊，努力啊，阿土。 系啊，嗱，今日咧我就拣咗一首咧男女合唱嘅歌曲，以前咧好似男女对唱嘅歌咧比较多，好似近年就少咗啲，通常都系 featuring 啊 rap 啊多啲啦。所以今日我介绍嘅咧就系我嗰个年代啊嘅男女合唱歌曲。方力申加埋咧邓丽欣嘅好好恋爱啊， 其实呢一首咧除咗合唱版本之外咧，都有一个系就系方力申自己独唱版本嚟嘅。咁但系呢首歌咧，我觉得系好 sweet 嘅，因为即系方力申同埋阿 Steffi 咧嗰阵时两个系因为电影嘅缘故啦，一齐唱啊嘛，又拍拖啦咁样，咁好多人中意，同埋你会谂起晒成个电影嘅画面啊嘛。 但系而家咁多年之后睇翻就觉得好惨， 少少唏嘘啦，系 好多人会将呢个好好恋爱咧同呢个好心好报咧。捞乱 嘅系啊系嗱，好心好报就系之前嘅2003年嘅，咁啊跟住之后咧先系好好恋爱，都有少少唔同嘅风格咯。 系咪又系电影噶？ 系啊，都系电影嘅歌曲嚟噶嗱。其实大家太过深入民心啦，即系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呢一个即系情侣嘅拍档啦，所以变咗佢哋分咗手之后咧。梗就梗噶啦，同埋咧梗就梗噶啦，所以咧经常都会见到就系、是、譬如啲记者都会问，见到阿方力申嘅时候就会问佢点，你哋会唔会有再合作啊发展啊咁样，大家都有啲尴尬。 会唔会问到好烦嘅咧？吓 会啊，我都觉得其实而家去到呢个年纪啦，大家都已经知道咗，冇噶啦，咁但系一个好朋友嘅角色咯，即系一个。我已經完全知道曬你諗啲乜嘢嘅朋友咯，呢個係仲難得喎。 係啊，嗱，同埋咧，最近咧網上邊咧有啲討論區啊，就封阿 Steffi 啊做呢一個偶像派嘅天花板啊。佢話咧，因為阿 Steffi 其實出道都成20多年啦，咁咧佢又唱歌又都 OK 啊，做戲又都 OK 啊，大家咧都好中意佢，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係咁受歡迎。 嗯，咁一齊聽下呢一首舊歌啦，就係、是、方力申加埋鄧麗欣 《好好戀愛》。 相识3000天，我没名无姓，庆幸也与你逛过那一段旅程，曾是日夜期待你施舍一点同情，我对你是固执，做梦或太热情， 在世上是你始终不肯退后遗忘，我感激你心意，但情人的知己分开更易，怕我爱上你坏了事， 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 完了吧，然而你不在，情况未像幻想般变改，告别从前总是不易，原来假如只得我在，我竟未能觅寻下一位挚爱， 信息应该删走，再没留凭证，我共你去到最远也只是友情，如现实是场玩笑，一早清楚内情，过去是勇敢或是未肯适应， 是我笨，大概必须先经错误才能会分清我心意，共行成长数不清的故事，我已爱上你坏了事， 才能追求将来，你就只。 在，再把愿望逗留在这外海。我与你大概始终不能相爱，可否不离开，讲出你的感慨。我用心恋爱，下段道路定更精彩。完了吧，如无意外，曾失恋的都必须恋爱。 悔恨从前隐瞒感情，常常猜疑将来， 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你可要我向神行恩惠至爱。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表示，留意到有人对一国两制似乎存在疑虑，但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25年来的实践足以证明一国两制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不仅是处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亦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坚持一国两制不仅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意愿，而且符合外国投资者和世界各国利益。黄柳权在一个有关一国两制论坛以视像方式致辞，他表示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中央對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充分肯定和信任，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一定會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共建設一個充滿活力、人人有幸福、高度開放、廣泛團結和社會安寧的香港。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表示，過去25年香港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并已经向世界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而且广受欢迎。刘光源在一个有关一国两制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欢迎国际社会及国外人士与香港各界携手合作，建设更美好香港。外交部驻港公署和特区政府会继续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并为香港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公署将运用外交资源为香港搭建更多对外交流平台。他又说，港英政府管治时期香港没有民主，华人长期被拒绝参与管治香港，但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国家宪法和基本法之下，香港逐渐发展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民主，市民有更多参政渠道，自由亦都受到法律保障。競委會在競爭事務審裁處向安樂工程和信興集團以及三名人士提出法律程序，說他們涉嫌在提供空調工程的時候合謀定價、瓜分市場或者圍標。競委會指出，安樂和信興是空調工程供應商的競爭對手，涉嫌在2015-19年間違反競爭條例。競委會提出申請向涉案公司和个人施加罚款，支付競委会的调查费用和讼费，要求安乐和信兴推行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及禁止两间公司和相关人士日后从事违反守则的相同行为。翻查资料，安乐工程的主席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潘乐涛。立法会通过调高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各项特惠款项的上限，将欠薪的特惠款项上限由36,000元调升到80,000元，代通资金上限由22,500元调高至45,000元。另外，遣散费由首50,000元及余额的一半调升至首100,000元及余额的一半，以及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调升至26,000元。 经修订后的款额上限将由明日决议刊宪当日起生效。对有议员关注破欠基金发放特惠款项所需时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会尽快落实跟进和改善程序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1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3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9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29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2,189点，升50点。部分每日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9蚊，升咗12.44；腾讯控股369.2，跌10.6；快手82.05，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74.86，跌1.14；阿里巴巴104.5，跌1；美团193蚊，跌4蚊；盈富基金21.3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56.4，跌8.6；京东集团251蚊，跌6毫；比亚迪股份295.8，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4.37。瑞士法郎0.996，加元1.29，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215，欧元兑美元1.04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26,488点，升162点。港金报17,170蚊，比上日收市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87美元。卖出1,83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啊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啦，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的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啦，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 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的巴船飞机， 我哋三五成群入面得子豪你系爸爸啫，嚟紧有啲乜嘢可以传授俾你个女啊？ 天儿，我希望佢继承我嘅 DIY 精神，乜嘢都可以靠自己啊！ 咁啊啱啦，快啲上嚟我屋企帮我整张烂嘅电脑凳啦！ 阿摄啊，你都系揾翻我啦，唔好搞啲细嘅啦。 无论你嘅霸权秘技系啲咩，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祝各位脱洗好吧，父亲节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潮中我要游向你。 中国古代叫人鱼做鲛人，而周深今次就是投入到鲛人的世界演绎一段，就算要经历重重难关，都要游走到爱人身边的坚定爱情。 你双眼睛都是鱼， 作曲萨顶顶，填词余光，编曲王洛达、郭俊刚，监制傅云星。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剧集《御鲛记》的作品周深《鲛人之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姐，大家姐，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喎、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马，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得得。 喂，今日呢一位嘉宾咧，我见到就觉得似一个妹妹仔， 佢系妹妹仔嚟噶， 好细个，仲细过阿土，都埋睇过阿超 B， 系有张曼莎 Sabrina 你好 ，Hello， 你好啊张曼莎，系啊，喂，咁点样加入乐坛嘅张曼莎？ 我谂我一路都好想唱歌嘅，一路都有写歌嘅，咁样上年就即系同公司倾，跟住就我真系要出啦，我真系要出啦，即系真系咁样咯，系啊， 通常都系咁嘅，歌手啊想快啲出，但系咧唱片公司咧就谂住，铺排好啲先，啊啲 marketing plan 啊，听晒你啲歌先咁样，系咪其实期间都有啲 conflict 咧吓，即系有啲斗争啦吓？ 又未去到有斗争嘅，但系我觉得系中间有都真系听咗好多以前写嘅 demo 啦，咁包括上一首歌《刹那的》系。都是我五六年前寫的嘢，不過再改咁樣，咁就即都聽咗好多歌之後再揀嘅咁樣咯。 咁係咪因為即你唱片公司都想避一避開你同阿家姐唔好正面衝突咧？即上年因為你家姐都啱啱出道， 張曼芝 係 咪？ 係其實完全冇喎，因為我覺得都幾搞笑咯，就係我同阿 Gigi 咧，即無論我出咗歌啦，即大家都會話：咦，你哋嘅曲風有幾似？即係你哋會唔會比較？但係喺我哋兩個嘅世界。就真系冇嘅，因为可能我哋由细到大真系已经一起成长啊嘛，即系冇乜嗰个 比较或者竞争， 系啦， 即系反而系互相扶持， 系啦，系， 即系你两个系妈咁样啦，又唔同公司啦，咁你两个系即系有冇嗰啲心灵沟通啊？家姐，我知道你今日有只咩歌咁样， 之后会唔会太过剧化咗啊？ 有呢啲嘢噶， 你睇得太多嗰啲 BL 剧啊？ 未去到啊，即系例如佢呢下想饮冻柠茶，我唔知嘅，即系未去到呢一种咯，但系我觉得系佢。經歷了一些東西回來家裡的氛圍，然後可能他只說一句，這樣我就大概知道 你大约感受到， 大约感受到咯。 系，因为我之前系睇一个节目，就系吃掉前男友嘛。即系你两个，你两姊妹咧，即系觉得哇妈女啊！跟住你讲啲对于感情上面嘅事嘅时候咧，竟然话啊，我感受到你嗰个痛啊嘛，有时系会 系，都基本上佢可能佢话啊，我同某个人点样一啲对话，咁我就已经大概知佢嗰个谂法，同埋都有好多次系我望住佢喊，我都会喊。 哦， 系啊， 始终因为系即系一齐长大，一齐成长，你好了解佢。 嗯， 系，但系你哋嘅性格系咪好唔同咧？即系嗰个可能你系文静啲， 其实唔系好唔同嘅，即系我觉得大家对即系妈咧都会谂，咦系咪一系就 exactly 一样，一系就即系南辕北辙嗰种唔同，但系其实唔系，我觉得我哋似系两个圆圈中间有一个即系得力其中嘅范围咯，即系我哋系 有啲共通点嘅， 系啦，都有一个部分系好相似嘅。 例如咧，系咩相似嘅地方？ 我觉得我哋都系比较感性类嘅， 我都系啊， 系咪啊？你系咩星座啊？你系咩星座？ 金牛。 你系金牛？咦，我哋月亮星座系金牛。 吓， 系啊。 唔怪之我哋一见 如 故啦。 因为系啊，因为嗱， 你系咩星座先？ 巨蟹咯。 哦，巨蟹我都惊惊地。 你惊惊地点解？ 因为巨蟹咧，佢如果想要嗰样嘢，佢唔会出声，但系佢会兜一个圈去嗰度攞。 系咪咧？我都覺得， 因為你都似有少內斂嗰啲人嚟，係嘛？ 其實唔係，我都幾直接㗎。 嗯， 即係同埋我中意人直接咯。 嗯， 即係我例如我上一首歌又係咁踢自己啲歌，但 係你盡踢啊，盡踢啊！ 歌咧有寫話咩？不用再立我啦。即係其實我好驚好立噶，即係好驚。 我立諾我真係唔識寫，你叫我寫立諾，我真係會好立諾咯。立諾 係啦，咁我就係中意好直接咯。 阿超邊你講立諾啊？ 立諾， 立諾， 立諾，我好做好扮嘢。 即係我就係覺得要直接咯，即係你中意就要講，你想要你咪直接講咯。 你仲後生，你梗係咁諗啦。到你咧冚到一面都係灰嘅時候，俾人拒絕九次嘅時候，第十次你唔敢講。有冇试过俾人拒绝啊？ 你讲爱情上面表白嗰啲， 各方面咧， 我觉得各方面实有嘅，但系爱情上，因为我会觉得系吸引力法则嚟噶嘛，即系如果你中意嗰个人，你对佢有 feel， 佢又 feel 到，其实就好自然， 互相吸引嘅。 系啦，逼唔到啊！ 系啊，到你十五十六嘅时候，你觉得会唔会咧？其实就已经冇 feel 噶啦，应该 系啦， 系啦，系啦， 系啊，逼唔到咯。 哇，呢样几我几赞同佢呢样嘢，我认同你嘅浪漫。 咁但系你咪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就会好直接咁同佢讲，喂，我中意你啊，咁样。定系你都会睇佢先嘅，即系起码都喂嗱，起码佢有九成或以上，我先至会冲出嚟噶。 我系睇佢先嘅一定，因为我知道如果冇咧，我好相信自己感觉咯，我好相信自己第六感嘅，可能有时会错，但系。多数都是的，即是你第一下你觉得那个人真的对自己有嘢，我才敢讲。 哦， 咁音乐呢方面会不会都一样呢？即是你很信自己斗感，或者我很相信自己音乐，总之我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啦。 就真的啊，即是我都是这样的人来的，即是这一首歌又好，上一首歌又好，就是我很信我想写这些东西，我甩唔到咯，即系我已经谂唔到其他嘢要摆入去啦。 一定要写咗为止，写咗之后先去可以 move on 另外一个 topic。 系啊，系啊，系、啊。 嗯， 但系如果你咁相信自己嘅直觉嘅时候，譬如话，即系如果你真系可能系公司啦，或者即系身边嘅朋友仔，可能对于你嘅决定或者你喂呢首歌，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去做嘅时候，你会唔会自己有啲即反抗咧？唔系、哦，我真系觉得系咁、哦。 坚持己见。 系咯、啊，会唔会咧？ 我觉得细个啲嘅时候，我确实。是再執著啲嘅，即 係睇一出你係執著嘅。你其實而家都執著嘅，不過我諗你即係接觸得人多咗就改咗啲，係咪咧？ 係啊，即係因為我哋好多人其實都係想你好噶嘛，即係我覺得。你都要去聽人哋嘅意見， 要 appreciate 人哋嘅意見嚇。 係啦，而我真係即係成長當中，因為聽咗好多唔同人嘅意見啦，或者前輩啊，或者真係我覺得真係錫自己嘅人，咁係真係好噶嘛嗰件事會。咁所以我就多咗俾嗰個空間去即係討論咯，係。 咁你同家姐會唔會即係對於音樂上面佢會唔會都即係支持啊？定係會我唔得噶，我幫你，我反你，即係我反下你先。 我唔支持你啊，妹啊，我唔支持你。 可能特登講啲反話，即係我覺得唔 OK 咯咁樣，會唔會噶？ 唔會，我哋真係支持到爆嘅。 一定要啦，兩姊妹。仲有咧？ 但係就好坦白嘅， 嗯， 即係例如呢啲位真係。爭啲喎，咁 我哋都係想你，即係我都係想佢好。 但係其實佢講之前，你已經 sense 到嗰個位係爭啲嘅啦嘛，係咪啊？ 其實都係。 係咯，所以其實你要再 confirm 啫嘛，一個最錫你嘅人，最信得過嘅人去 confirm 你自己認為嗰件事。 係啊，然後佢哋有時都會話：，唉，我問完佢哋都係可能跟翻自己，但係我都會想聽佢嘅意見咯，嗰種咯。 咁即係你由細到大，其實係咪屋企都好錫你兩姊妹嘅？ 屋企都錫嘅，但係各有各咯。即係點講咧？嗰種錫唔係 spoil 嘅，我覺得。因為即係我好信星座啦，即係我媽咪係處女座嘅，係啦，咁就係嗰啲，係啦，係啦，即係要。即係咁佢係非常完美主義嗰種， 一定要 perfect 嘅。 咁佢對好多即係佢諗嘅嘢，佢都好有自己嘅一套， 好信自己嗰套添，仲要 係啦。咁加上我同 Gigi 又係啲勁相信自己啦，咁所以我哋就會有 火星撞地球啦，係咯。 係啦，咁但係就反而係因為好多嘢我哋都攞出嚟傾，咁所以就我哋嘅關係就好好啦，就同屋企人。 哦哎呀，咁我想结婚咧，叫佢两姊妹同埋佢阿妈咧帮我搞，三个都咁需要 perfect 嘅时候，我一定好掂啦，所样嘢。 你结先啦， 结工又分。 喂，咁今次新歌啦，即系呢首《到时见》，咁系咪你都好相信、好 believe 咧？ 系啊，即系因为我其实觉得我都好相信即系缘分嗰样嘢啦。咁但系其实我呢首歌最想讲嘅系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即系包括末日。咁末日之前，其实我哋不如。即反叛啲啦，轻松啲，开心啲咁样。 但如果冇末日咧，咁你反叛晒啊，做晒啲衰嘢俾人知道嘅时候，原来系冇末日嘅，咁你要承担 承担翻 结果嘅、啊。 系立唔理噶啦呢一 part。 咁啊，即创作系即艺术性系可以好天马行空嘅。不过我自己成日都听到好多啲末日嘅题材咧，即系我自己有个唔同嘅解释嘅，就系觉得咧，其实你搞唔掂自己，呢个咪你嘅末日咯。即係你人生生活得唔開心，你咪到咗末日咯。個世界都未爆炸，其實你裏面已經爆炸咗。 係啊，我直情其實本身個 MV 有條橋咧，我係想拍一班中學生打籃球，跟住即係比唔到賽啊。呢、這個咪就係佢哋嘅末日咯、 哦。 或者你試愛唔成功都係末日嚟嘅。 其實 係，但係呢、這個嗱、那個中心思想就係講末日呢樣嘢，好似聽落去好得啦。但係你個曲風其實係。好轻松，好轻快喎！点解有呢个谂法咧？系啦，就系、是、因为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末日其实唔一定系 dark 咯，伤心，即系可能好多我以前细个听末日嘅歌都系直接有一首系示爱唔成功，即系个女仔唔同自己一齐嗰首叫做咩咧？死啦，我净系记得点唱咯， 你唱啦、 啊。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即系好多歌末日都系 sad 嘅，咁我就系、是。 要开心喺末日，死都死得靓过人嘅，笑住咁死。 系啦，系啊，末日之恋，末日之恋，张智成，张智成，末日之恋， 张智成。我谂每个人嘅末日嗰个定义都唔同嘅，即系等于头先佢讲，即系可能你细个啲嘅时候，可能你今日食唔到个汉堡包，你已经系 末日 啦。 阿妈唔买玩具俾你，已经系末日噶啦。 考试零分已经系末日啦。 咁考试 咁真真系末日喎，考试 唔系咁唔一定嘅。 咁大镬嘅喎，考试点零分噶？ 多机会俾阿妈闹。 起码廿分都有啩。 咁可能嗰日肚痛啊嘛。 咁你自己啦，張文山，你會唔會有啲咩叫做一樣嘢係好末日咧？對於你嚟講， 唱唔到歌咯，出唔到歌咯，係、啊。 呢個係咪之前即係可能等待嘅時候，會唔會都出現咗呢個情況咧？即係等待嘅時候，點算啊？咁我係咪真係出到㗎？ 係啊，有啊，真係有啊！即係我因為我真係想唱歌嘅，咁然後一路都。想等呢一個機會，然後冇咧，我確實我睇到我自己出咗歌同未出歌之前係確實有個分別啊。 嗯 即係出完之後好似個世界開始咗， 個、世界變咗彩色啦，即 係。係啦，咁樣咯。 咁點樣調節自己心態咧？就係、是、嗰個時段嘅事。 咁都 OK 嘅，即係你都會有其他嘢做噶嘛。咁同埋你要相信咯，即係相信呢一日會嚟咯。咁就唔會 相信自己，相信側邊幫你嘅人，相信你嘅作品嚇，係啊，會拍拖啊你， 冇啊， 直接嘅。 以前呢 以前咁計好啦， 未必講係，但係有啲人就好似我咁樣守身如玉咁樣就唔會噶啦。 呢個星期啊， 而家 係咁你中意啲咩類型嘅張文生？ 原來冇話特定同一 type 嘅，但係我覺得都係中意啲即係從事藝術行業嘅， 或者玩音樂啊、畫畫啊。設計啊咁嗰啲啦， 啱。 係啊係啊，咁啱係。 喂，咁如果即係嗰啲麵包與愛情，你係揀咩㗎？ 麵包啦，唔係愛情啦。 哦，其實係麵包扮愛情， 愛情愛情愛情。 麵包扮愛情， 即係就算佢冇錢，即係因為好多時頭先你講嗰啲行業可能有機會係比較窮，你都 OK 嘅。 OK OK。 咁你 stereotype 咗搞藝術嘅人，未必個個都窮嘅。 係，但係 好多都好有錢嘅。 因為我媽咪直情問過我呢條。 哦，係啊。 係啊，我都揀愛情嘅。 咦？咁佢有冇俾説話你聽咧？ 梗係都會有嘅。咁始終即係屋企人，梗係會覺得要即係未來嘅日子係要有人照顧啊，或者 要安穩啊。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好明白。我覺得我同 Gigi 都係揀愛情嘅。 咁梗係啦，老咗先揀麵包啦，而家後生梗係揀愛情啊嘛。到我呢個年紀，你揀麵包啱啊。 你好想揀麵包啲咩？ 好想啊，係啊係。再去揀或者雲吞麵， 雲吞麵， 或者牛腩牛筋撈粗。 咁但係其實咧，你兩姊妹即係咁樣媽嘅時候咧，會唔會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咧？而家網上冇興噶嘛，就大家一齊眯埋眼，即係情侶啊或者夫婦眯埋眼，而家做嗰啲舉手指咧，你兩姊妹有冇試過？ 即係心靈相通嗰啲啊？ 我哋試過答問題，即係三二一咁樣答，全部答案都幾乎一樣嗰啲咯。 哦， 好 神奇。 咁但係點解你兩個唔係簽埋同一間公司咧？ 或者一齊出道做一個組？组合而系分开歌手咧， 咁就要问个天咯。呢个真系要问，因为唔系我哋拣嘅呢个就，即系我哋好被动地 分别签咗唔同公司， 分别地签咗唔同公司系。 系嗱，今次呢一首即系到时见咧，就揾咗一位即系朋友 featuring 啦，叫点读话 Lucy。 听，其实佢同你哋都有啲类似嘅，因为佢同哥哥都系一齐做音乐嘅。咁点解今次系揾细佬合作咧？ 嗱，其实我哋第一次我同 Gigi 见到佢哋，我哋都真系。又覺得在這個行業裡面找到一些 共鳴 即是兩兄弟都喜歡音樂這樣，其實找弟弟其實都是直覺的， 我喜歡弟弟那個即是他的音樂的獨特性很強烈這樣啦，還有他的聲音，即雖說他們即各有各特色的，我覺得他和阿 Tap 即他哥哥阿 Tap，咁但係佢把聲其實嗰種 catchy 嗰種質感我都好中意嘅，咁樣 同埋大家都係即細佬細妹咁樣咯，會唔會其實共鳴感再多啲咧？ 可能有喎、哦，如果你講完，我覺得有機會，因為我覺得我tap 嘅感覺咧係陽光啲嘅，咁我覺得我同細佬可能俾人嘅一個感覺都係偏 靜啲， 靜啲咯，係啊， 多嘢諗啲， 係啦係啦， 得啲。咁樣 係有呢一個部分咯，係啊， 嚇咁今日好開心咧，了解咗張曼莎啦，即係佢嘅人啦。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無底深潭，即係佢仲有好多嘢可以發掘咁樣嘅。 係啊，佢今日只係攞咗少少出嚟俾你啫。 係啊，咁啊，希望你繼續努力咧，將自己內心最想做嗰樣嘢咧，展現起嚟大家嘅面前，同埋手到拿來啦， 相信直覺。 同埋呢個係電台，你岌頭唔得㗎，你要講咁 係。是 是喂，今天唔该晒张曼莎的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一切会过。 perfect 我眼泪想握你触感我手背 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feel the do 触感不分不秒都像尘埃我一去成为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消失我凝望着尘埃余生我就会衰落 In the game 那时间都比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余生做决定从不顺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提我想带你上天我不想与你分爱 You're my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共细细应该直到下世纪 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yeah.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in't gotta hesitate. 你六想过夜浮生 嗌乜嘢啊！嗌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正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唉， 你仲挨，你咪想死啊！ 我有所挨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挨，会令到你嗨嗨嗨。 改善程序嘅工作。俄乌战事持续，联合国表示数以千计平民被困乌克兰北顿涅茨克市，正系面对食水不足问题。另外，美国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应对俄罗斯嘅威胁。报道话，欧盟三大成员国领袖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一同由波兰乘坐火车前往基辅访问，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执委会星期五将会对乌克兰的欧盟候选资格做出建议。马克龙在罗马尼亚说，欧洲是时候就乌克兰入欧的意愿向基辅当局作出保证。基辅曾经批评过三个国家在支援乌克兰问题上不甚积极，交付武器速度缓慢。总统泽连斯基一名顾问说，担心三国领袖会施压要求乌克兰接受一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利的和平协议。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新界东北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4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10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6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8.8升12.24，腾讯控股368蚊，系跌11.8。快手81.45跌6.6，恒生中国企业74.66跌1.34，阿里巴巴103.6跌2蚊，美团191.3跌5.7，盈富基金21.32跌3.2，京东集团249.2跌1.2，比亚迪股份294.6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33，瑞士法郎7.888，澳元5.496，加元6.082，新西兰元4.934，欧元8.19， 每百日元兑港元5.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1点，升105点。港金报17,1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69美元，卖出1,8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啦，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呢一条路线将会按原有的路线行驶，唔再绕经黄石码头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园艺街4至8号、宝田大厦一座、长沙环海丽村海晴楼、沙田骏阳村骏湖楼、大围显径村显阳楼、红磡黄埔花园鹿茸苑3座、柴湾杏花村33座、屯门富健花园地下78号铺、城仔记粉面餐厅、长沙环雨晴会议楼80至86号铺、名门1号、荔枝角万方1楼、104、104和107号铺、二乐餐厅，同埋沙田骏阳村骏阳商场1楼、101号铺、新明苑海鲜酒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意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纪云和又会点样帮长意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2集，逢星期1至5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一部讲述三代父子情的动人故事，由吴孟达、罗美薇、莫少聪领衔主演。 大多数的爸爸都少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对仔女的爱，在戏中饰演爸爸的吴孟达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一场经典爆破跳楼戏，莫少聪为了个仔牺牲，场面令人胆战心惊，同时亦都展现到父亲的爱。 周末大电影《大紫红狼》，父亲节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哋平时用嘅二维码 QR code 个形状就系正正方方嘅。最近喺日本嘅 QR code 开发公司就推出咗长条形较细嘅 QR code， 方便贴喺一啲比较细嘅物件上面进行扫描。大家又认为可以用喺咩产品上面呢？ 逢星期六朝早6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 知识会社。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 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是为了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我哋呢一个环节咧，真系欲罢不能啊！曾经试过咧，系想转嘅，但系其实太多听众咧，好想喺呢个晏昼咧，即系谈情说爱啊！所以呢个 Love in Hong Kong 咧，继续以一个全新嘅感觉同大家见面。我哋已经系咪 3.0 啦？ 系啊，再遇归来啊，真 系 Season 3 啦，已经系。 嗱，今个星期咧，我哋摆咗个题目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啦，就系讲啊，你分手嘅时候咧，曾经做过一啲乜嘢去挽留对方？其实有时咧，呢啲嘅行为。都几卑微噶， 最卑微嘅挽留对方嘅行径。 行径 咁本人咧被飞嘅经验就相对地少啦，咁但系都有嘅。咁样咁样咧都试过做一啲咧都几卑微嘅嘢，譬如即系人哋已经唔打码，人哋已经唔复你嘅 message 噶啦，咁你仲要打码俾人啊？希望听到人哋讲嘢啊咁样，又或者咧即系有阵时翻工。咁样咧，个 reception 小姐话：，诶、欸，你落楼下有人揾你，我就会以为系佢咯。 哦， 好得人惊嘅嗰阵时咧，即系咧成个世界好似咧倒转啊、爆炸咁样啊，咩都系因为佢。咁啊，亦都想做好多嘢。咁因为我人啊，其实都知衰啊嘛，又怕丑咁样啦。咁即系未必话做咗好多嘢。但系就會無時無刻佢嘅形象都係喺我身邊咁樣。 哦，咁呢個唔算卑微，只係你喺心裏邊。 心，但我心裏面會覺得自己作戰自己嘛， 哦、 覺得自己、哎呀你太核突啦咁樣。 係、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仔就係咧，即係女仔咧，相對嚟講，對於呢啲行為會覺得唔緊要咯。我女仔，我做完之後，個男仔會。O K 喎，可能會覺得，哎呀，你好慘、啊。 係咪真係 work 咧？我覺得其實 work 嘅機會咧，唔係話咁高 咯，只係好短時間。可能如果嗰個男士對你係即係仲有一啲感情，或者佢顧念你哋嘅往日情嘅話咧，佢見到你咁卑微咧，佢會有一下係會覺得。哎、算啦， 唔忍心 系啦，不如我同翻佢一齐啦，做乜嘢咁惨咧？咁但系嗰一个即系叫做怜悯之心，可能只系一下嘅，转、头跟住你个问题可能依然喺度嘅时候，就会分手噶啦。又 系我听过咧，有啲女仔咧，即系可能会因为分手，佢唔舍得个男朋友咧，会真系跪喺地下度求咧，你同我复合啦咁讲。但系我呢个感觉就觉得吓、啊，其实唔需要啊，即系每一个人，即系你嗰个自尊系。是需要多啲啊！即 系 你为乜要为一个唔爱你嘅人而去跪地求佢原谅，同你一起翻咧咁样？ 我就觉得真系男儿膝下有黄金咯，所以我唔会跪。如果跪一跪话冇一嚿金， 但系亦都有好多男仔系会因为女朋友飞咗自己之后咧，佢又觉得跪喺度嘅时候， 我唔会嘅。 就系因为头先你讲一句啦，就系因为男儿膝下有黄金，佢就觉得喂，我男人我都跪你啦，你。唔系咁都唔要， 但 系 唔使因为一个女仔或者一个唔爱你嘅人而搞自己咁卑贱咯，已经唔系卑微啦，已经系去到一个咧，你真系咧，人哋都未必睇得起你。 系， 你如果你咁样做， 嗱，我哋唔好去到咁极端先，即系下跪呢个实在太过极端啦。如果譬如话我哋讲分手啦，男女朋友，然后咧嗰人不停照扮冇事，早午晚三餐照揾你，你觉得呢一个算唔算系卑微嘅行为啊？ 同埋算系好似。去咗个 twilight zone 咁样， 系 好似佢突然间咧收唔到嗰个分手嘅信息咁样，仲要继续好似以前保持原状咁样咧，得人惊 嘅 呢个。 但如果呢一个行为嘅时候咧，即系嗰个人喺度当冇事咧，继续 message 你啦。如果嗰个受嗰个人咧系继续接受嘅话咧，其实嗰个都系衰人嚟嘅，我成日觉得。 但系你如果你同人哋分手，然后佢又当冇事，然后你又接受翻，咁不如唔好分手。 系啦，唔系，但系其实原来咧，你嗰阵话得，哦，其实我分咗手噶啦，我冇嘢噶啦。但系你照做呢啲，我咪 咁咪继续咯，算咯， 系啦。但系呢啲人系最衰啊， 唔係，嗱，我又要幫佢哋講下説話先。有啲人可能係覺得，誒、哎，佢扮冇嘢，可能佢我真係驚 想佢舒服啲， 係啦。如果你覺得你咁樣繼續咁樣做，你會舒服啲嘅，咁我咪即係順住你先咯。咁到真係我唔可以接受嘅時候，我先出聲啦。咁有啲人可能係咁樣嘅諗法嘅。 呢個諗法係錯，我成日覺得。 我就未試過話誒，好卑微咁誒，即係對一個前度或者挽留啦。但係我就見咗好多啦。咁你知我哋以前細個成日都去蒲噶嘛，係咁樣咧。蒲咧，我个 best friend 咧，佢就系嗰个夜店嘅 DJ 嚟嘅。你做 DJ 咧，就好多女仔埋身嘅啦，多到咧，净系我自己都数唔晒，可以玩一次日落西山下，净系多到 咁真 系好 多， 好多系咪先？多到玩日落西山下。咁有一次咧，佢就系同一个女仔一齐，咁又系面临分手。咁你知等一个 DJ 放工咧，都唔四点都五点噶啦，即系三四点咁样啦。咁个车个街就冇人嘅车，咁个女仔同个 DJ 喺度咧嬲紧啊，又会分手啊咁样。突然间个女仔咧冲出马路，咁啊好彩嗰阵时冇车咧，因为你凌晨四五点啊。但系冲出马路咧，佢瞓喺个马路中心度，吓系啊，然后咧唔肯起身啊。即系咧要挨翻个男仔咁样啦，咁啊当然个男仔铁石心肠，因为佢有好多女朋友啊嘛，佢都点会即系受你啊？咪由得佢咯，由得佢再瞓喺个街度咯。咁我咪即系，我见到佢咁惨，咪帮佢拉翻起身。佢都走咗，你瞓喺度冇用啦，系咪？瞓喺度冇意思，同埋你真系会俾啲车亲，同埋污糟啊嘛，地下你咁瞓喺度做乜鬼啫？系咪？你做你最低唔可以做到咁样噶嘛？咁咪叫佢走，咪就送佢上的士咯。咁之后呢一个女仔咧，我哋唔嗌佢嘅真名，我哋嗌佢嘅名叫瞓街。喂，瞓街冇揾你咁啫， 唔系咁最后 work 唔 work 先？ 梗唔 work 啦！你点会？你点会仲会再同翻一个瞓街挨你嘅女仔喺埋一齐？ 其实都系啊， 系啊，太极端啦，我会觉得。 我突然一谂起我之前咧试过一次咧，即系分咗手之后咧，我做一个都唔，我唔知系咪叫卑微啦，但系一个咧，我都觉得自己过分嘅行为嚟嘅，就系嗰阵时咧搭车，咁我咧其实喺个港铁度咧见到佢嘅踪影，咁咧即刻做咩咧？就用一三三电话打电话俾佢。 我听唔到你讲咩？你点解你讲咗一嚿嚿咁样 一三三？ 电话我用133， 跟住然之后打电话俾佢啦，跟住佢响电话，跟住即刻熟线。 点解要咁做？唔系你个目标嘅目的系咩先？ 因为我试过用自己电话打俾佢咧，佢唔听啊嘛。咁一三三嘅电话，佢听我咁衰嘅。 哦，咁但系又唔系好卑微，因为其实呢样嘢得你一个人知啫嘛。 系咯。 咁即系你自己话自己卑微啫，但系其实喺外界系冇人知呢件事噶嘛。 但系唔系，跟住佢好快就知道咗，其实应该系我做啦呢件事。 因为知道你做咗啲无聊嘢， 得你先会咁 cheap 嘅。 可能系，其实呢个都几卑微。头先你讲到一个，即系李志刚讲到一个好啱嘅，就系话，如果你分咗手之后咧，你喺佢面前做一啲咁卑微嘅行为嘅时候咧，对方其实就会觉得，哇，点解我同你一齐嘅时候都冇你冇呢样嘢嘅行为出现过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做一个。我从来都不会接受或者我不喜欢的行为的时候是更加憎你的。 喂，你这样说我又想起陈年之前我曾经有做过一样都挺卑微的事，很小的，不是现在的事的，就是呢当年就跟一个男朋友分手，你知道分手呢就即系中意饮牛奶噶嘛，咁通常就去海边，以前懒浪漫咁同个 friend 尖东， 唔系啊，仲要去嗰啲沙滩啊，即系嗰啲望住 咁危险啊，系咯， 同两个 friend 好冻噶， 就饮牛奶啦，饮到某一个位，跟住咧就喺度喊咯，跟住就我真系好挂住佢，真系好想同佢一齐，你可唔可以帮我打电话俾佢？我就叫我个 friend 帮我打电话俾嗰个男仔，问可唔可以喺翻埋一齐咯，我哋，咁结果当然系 no 啦，然后即系当你醒咗嘅时候，你就。点解我要做啲咁嘅嘢？点解我自己作战自己呢？真系实在太丑。 其实好多人都会噶， 好多人都会嘅，即系谂埋喺二边咯。我有个女仔嘅 best friend， 咁样咧都系好 friend， 佢做嘢好叻嘅，即系佢做嘢系女强人 feel 咁样嘅。咁但系佢一去到呢一啲咧俾人飞嘅情况之下咧，佢就约我哋出嚟啦。咁我记得就上咗我朋友屋企，咁样我朋友都系两姊妹嚟，咁啊几个女仔，得我一个男仔。啊，我喺度咧，我都唔知啦，系咪？跟住佢突然间咧悲从中来，讲开呢啲唔开心嘅嘢咧，跟住佢攞把刀咧，想即系自残咁样。但系佢好衰唔衰？佢攞着把咧嗰啲唔知系茶牛油嗰啲刀啊，嗰啲 即系 其实佢拣咗嘅系嘛？ 即系你正面界、后面界，你点样咧？就算你咁督自己，都系唔会有损伤嘅。咁样，但系我哋当然好惊啦，因为始终都系一把刀啊嘛。咁啊，到最后抢咗佢咯。咁我个 friend 最好笑就系咧，咁佢个屋企嘅间隔系有个吧台嘅，即系啲 open kitchen 咁样咧。佢喺入边嗰度咁样攞去自残啦，跟住我 friend 入咗入边嗰度咧，抢咗佢把刀，然后掟出去出边。 即好像做戏咁样噶，掉出去出边厅嗰度。 即虽然而家讲翻好好笑啦， 千祈唔好自残啊！ 真系唔好自残，唔好伤害自己。 其实你 未笨啊， 未去到自残，有啲可能有啲朋友可能会作贱自己啊，即可能头先讲嘅，譬如可能去不停饮酒啊，或者可能去吓、啊、你唔爱我。我去找其他人，然之後佢可能去出賣肉體咁樣當係， 又去到咁準， 唔係，即係你會可能係你唔中意嗰人，你突然間同佢一齊，唔知道做啲咩行為。 我唔要廉恥啦，係啦，我要。 咁呢樣嘢其實你 任性， 你回頭你望一望嘅時候。點解我做啲咁嘅嘢啫？點解要作戰呢咁樣？ 哦、啊，你咁講我又諗起喎，有一個朋友咧，佢就係為咗激個男朋友，即係已經分咗手啦，即係佢要等佢覺得。妒忌或者唔开心，佢专登就同另外一个男仔喺佢面前度，即系有一啲嘅亲密嘅举动啦。跟住，但你望翻转头嘅时候，做乜你要搞到自己好似好随便咁？即系好似你明明系一个正常、系一个乖嘅女仔，但系你突然之间做呢个行为嘅时候，你就会俾你嘅前度都觉得吓、啊，其实你系咪本身都系咁样噶、 嗯？ 就你咁样作贱咗自己咯，真系。 所以有时咧，即系分手咧，会令到有啲朋友咧系失去理智， 失去理智啊、嗯！即系冇咗理智， 冇咗光， 冇咗理智光， 冇咗光系冇理智光。 系啊，即系有啲位系去到呢个情况之后咧，一定要把持得住，即系你要谂一谂翻，喂，其实我同你分手咪？分手咯，即系我可能系觉得边有咁容易啊咁，但系如果你嗰日做出一啲行为系令到大家都唔开心嘅时候，你要遗憾一生 嘅 添啊。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即系喺分咗手嘅朋友仔咧嘅身边嗰啲朋友咧系好重要，即系你要劝佢啊，你唔好每一下都你去啦，我支持你噶，实 唔好盲目支持咯，系啊，因为都系要，因为其实一个人咁唔清醒、咁失去理智嘅时候咧，系好需要即系朋辈喺侧边嗰度睇住佢嘅吓，即系费事佢做一啲核突嘅嘢啊，或者一啲犯法嘅嘢啊，咁样即系后悔一生啦，系咪？ 有啲朋友咧，直情系话试过啦吓，即系可能系你个另一半原来系出轨，同咗另一个女仔一齐嘅时候咧，突然一个女仔好。我竟然叫埋成班 friend 去，唔系揾自己以前嘅男朋友，系揾嗰个女仔去报复翻嗰个人啊！其实呢样嘢都系一个 傻噶， 傻瓜嚟噶， 傻噶，系啊！佢误会咗嗰、那个事实嘅情况，因为其实嗰个女仔系可以系任何人噶、 啊， 可以系蓝色全部咩任何人包住晒咁样， 所有人都可以 key 到落去嘅， 系、啊、所有人都可以 key 到落去。反而个问题系你男朋友嘛，佢、啊、出轨啊嘛，系啊， 同埋、 啊、 可能其实个女仔根本都唔知道，即系有好多嘅情况系根本个男仔 好多系唔讲噶， 系啊，其实都唔。唔知道原來自己乜我第三者咩？如果佢知道自己做第三者嘅時候，佢即刻斬攬添， 可能係噶、啊，可能係會咁樣嘅、啊。所以咧，有陣時愛情嘅世界咧，係會令到自己咧好迷糊啊，失去咗方向啊，失去咗理智啊咁樣。所以就應該要有啲好朋友咧喺側邊嗰度咧從旁幫手啊。咁嗰啲好朋友咧，亦唔可以係 yes man 喎、啊，即係講完之後咧，如果要鬧嘅話，真係要鬧醒佢。係啊，真係要訓話嘅，真係要訓話，一定要講清楚咁樣。如果嗰個人唔聽你講嘅話咧。对不住啊！如果系咁样嘅话，下次你唔好揾我。 系 啊， 你唔听我说话，你下次唔好再嚟啦。 系啊，我都有见过有朋友就系、是，即系可能佢会因为前度而同佢嘅朋友喺度闹交啦，即系佢就话：，诶、哎，佢唔会咁样对我啊！咁结果嗰、那个即系朋友咧，一巴就刮醒咗佢。 吓！ 即系实在佢太过沉迷啦，即系佢嗰种系扭曲晒所有嘅事实，佢就系觉得嗰个男仔系最好嘅，你哋班人全部咧都系污蔑佢嘅，你根本就唔想我哋幸福咁样。咁結果嗰個朋友就真係好嬲啦，咁就一巴， 都要做戲咁樣。 係啊，真係好似做戲咁樣。咁佢嗰下就大家即係當然係面咗咁樣，大家就各自走咗啦。咁之後個女仔清醒翻嘅時候就知道，當日其實你係為我好，你即係你打我嗰一下真係愛之深責之切。 雖然用暴力係唔啱嘅，但係呢一下就真係正確咯。 呢一下 反而醒咗，刮醒咗佢咯。 所以有時即係作為朋友嘅咧，即係有時我覺得係忠言咧。嗰下咧唔怕讲噶，即系你令到佢 中意一定逆耳噶， 系一定佢一定听乜都系唔入耳噶啦。但系你呢刻你一定要讲俾佢听咯，你唔好令到佢都觉得相信咗个假话，唔系嘅呢刻你应该要令佢清醒添啊。 唔系，我会觉得即系朋友可能即系谂多啲方法去陪伴你嗰个分咗手嘅即系朋友，譬如你介绍另外一个男仔俾佢咯。 介绍另外一个男仔就系最好嘅方法。你要去离开即系旧友嗰个爱情困局咧，即系识个第二个咧。我真系我咁大个仔咧，即系咁多样嘢我都觉得，即系识个第二个系最好最好疗愈嘅方法。譬如你想学一种语言啦，你就要揾嗰一种语言嘅女朋友啊，咁样吓，你一定学得好快系。 我一定系信你嘅，你最有经验啊你。 我唔系好经，唔系话好有经验，不过我觉得即系我见得嘢多啫。 见得世面多啊，系咪？见 多识广。 不过到最后总结咧，都系要即系珍惜自己啦，即系唔可以咧，即系糟蹋自己嘅生命。因为其实喺你嘅身边咧，有好多人好爱你，你嘅父母啦，你嘅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啦、亲戚啊，各方面啊，上司啊、同学啊咁样，就无谓为咗一个完全唔珍惜你嘅人、唔爱你嘅人去做出一啲傻事咁样咧，就遗憾一生嘅话咧，亦都好无谓咯。 系啊，同埋作为朋友嘅你啊，记得打醒，唔系系闹醒你个 friend。 闹醒你个 friend 系啊，所以我成日闹 TV 噶。 我都知道啊，你爱佢咯。 佢好啊， 好彩冇冚我咗，扣样搵食嘅。 自由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点解咁势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戏，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熟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有 No More Words To Say， 有 JNY Beats featuring Delta T 以及是朱琳的这首歌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表示，过去25年，香港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并已经向世界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而且广受欢迎。刘光源在一个有关一国两制的论坛致辞时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和国外人士和香港各界携手合作，建设更美好的香港。外交部驻港公署和特区政府会继续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并为香港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公署将运用外交资源，为香港搭建更多对外交流平台。他说，港英政府管治时期，香港没有民主，华人长期被拒绝参与管治香港。但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之下，香港逐漸發展出符合實際情況的民主，市民有更多參政渠道，自由亦都受法律保障。 由今日起至今个月29号进入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的顾客需要持有24小时内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证明。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昨天已经收到当局就新安排发出的指引，包括快测证明要包括的内容，他们已经尽力做准备，但预计生意会因此减少。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招燕希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酒吧区一带设置流动检测站，安排想进入酒吧的人士进入检测。竞委会在竞争事务审裁处向安乐工程、同信兴集团以及三名人士提出法律程序，指他们涉嫌在提供空调工程时合谋定价、瓜分市场或围标。竞委会说，安乐和信兴是空调工程供应商的竞争对手，涉嫌在2015至2019年间违反竞争条例。竞委会提出申请向涉案公司和个人施加罚款，支持竞委会的调查费用和讼费，要求安乐和信兴推行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及禁止两间公司和相关人士日后从事违反守则的相同行为。翻查资料，安乐工程的主席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潘乐图。立法会通过调高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各项特惠款项的上限，将欠薪的特惠款项上限由36,000元调升到80,000元，代通资金由上限22,500元调高到45,000元。另外，遣散费由头50,000元同余额的一半调升至头100,000元同余额的一半，以及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调升至26,000元。经修订的款额上限将由听日决议刊宪当日起生效。对于有议员关注破欠基金发放特惠款项所需时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会尽快落实跟进和改善程序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6点，跌311点，成交金额1,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7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8.95元，升12.35元。腾讯控股367.8跌12元，快手80.45跌7.6，恒生中国企业74.58跌1.42，美团191.2跌5.8，阿里巴巴103.2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2，盈富基金21.3跌3.4。京东集团249.6跌8毫，比亚迪股份294.2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8，瑞士法郎0.996，加元1.29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 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1点，升105点。港金报17,1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25美元，卖出1,83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在油麻地的西贡街就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这一条的路线服务时间会延长，而当中部分的班次亦都会绕经黄石码头，搭7号这条小巴路线的朋友请你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奸，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俾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次讲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俾你正啦，阿土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Made in Hong Kong。 天时暑热呢，即是吃一些解暑的生果是特别正的。早几天呢，我就屋企人就特登买了一个呢生果有 number 的生果。咁我从 咩嚟㗎？ 好个正嘢啊。 係啦，有4个 number 嘅，咁八字头嘅。佢就话呢，个老板话呢，呢一个 number 嘅西瓜呢特别甜嘅。我就睇下佢有冇呃我咁样啦。咁一开咦，真係好甜。 好甜。 真係好甜。 西瓜系正嘅，因为西瓜好多都系水分。虽然佢嘅果糖高啦，但其实佢唔系话特一个特别肥嘅生果嚟嘅，咁你食咗之后又饱肚喎，吓几好喎。 同埋你头先讲嗰个西瓜，因为就系呢几年都疯狂地大家推崇呢件事啊嘛，话佢哇个皮又薄啊，然之后里边啲肉又多啊咁讲。但系其实而家买西瓜咧，以前就会兴咧就话诶、买啲一半嘅，因为食唔晒啦屋企人啦。但系而家近年咧就话诶啲西瓜咧。切得開好似唔衛生，買啲細細地嘅珍寶西瓜咁樣咧，就大家可以一齊食下咁樣，又好似衛生啲咁樣。 唔係，但係我成日覺得咧，大西瓜同細迷你西瓜咧個味道真係唔同㗎。 唔同，大西瓜好味啲嘅。 大西瓜嗰個感覺係真係起沙啲㗎嘛，但係咧而家啲朋友仔可能真係懶咗啦，好少見真係抬成個大西瓜翻屋。 哇！你咪搞我真係，我都係唔會啊。 所以最近咧網上面就見到有一位嘅朋友啊，佢就話咧嗱佢。 嗰日咧就聽水果店嘅店主講，就是、買咗嗰個四個 number 嘅生果啦，諗住就翻去屋企啦。咁佢就搭呢個西鐵翻去，咁咧佢就重啊嘛，你知咁大個西瓜，咁佢咧就連埋個環保袋放喺地下咁樣啦。咁嗰、那個嗰陣時應該放工時間就好多人嘅，咁佢就挨住咗喺嗰個凳側邊咁樣啦，咁佢就冇留意到個西瓜，直至到咧去到天水圍站嘅時候咧，啲人行開咗，佢先發現，咦，我個西瓜咧 唔見咗， 碌走咗啦，原來，咁跟住之後咧，佢就猛然醒覺啦，揾嘅時候咧，跟住佢就話過兩排嘅朋友仔就話有個男人啊攞咗你嘅西瓜走咗啦， 啊， 跟住佢準備要衝出去嘅時候，道門已哔哔哔哔咁樣閂咗閘，佢就揾到個西瓜，係啊。 哎呀， 佢就谂啊，会唔会嗰位男士系即系攞去生物认领处啊，俾人啦、啊、咁，但系揾极都揾唔到咯。 但系其实咧，西瓜咧咪圆形咧，佢真系好容易碌走， 所以佢唔应该摆地 嘅。系啊， 就算摆地都要攞住嗰个手抽嗰个位。 系啊， 我嗰日搭车嘅时候咧，又系遇着有个人咧，就系、是、原来又系摆个西瓜，又系劈咗个地下度求其咁样咧，跟住我就点解要碌过我脚咧？我惊一惊，我以为即系系咪有老鼠走过咁样咧？跟住但系咁重咧，跟住望望，咦，有个西瓜喎、啊，跟住我就。边一个无端碌西瓜，又冇人有反应嘅，跟住就咦个西瓜系咪上咗手定边度咧？跟住嗰阵先话，我嘅，咁我就望住佢咯。哦，原来佢摆个袋咧就喺地下度，求其咁啊劈咗西瓜，之后咧唔知碌过几次都，佢、都冇执翻起嘅，都唔明点解唔拎住咧。 但系西瓜其实咧好危险嘅，即系你咁样碌啦，第一就系你会惊整到人哋啦，第二就系佢随时咧你碌一碌撞到之后佢就碎噶啦嘛。 同埋好容易，同埋好污糟咯，我觉得好似 个皮咯，系啊 系 啊 系 啊。不过咧，我前嗰排咧咁啊睇电视啦，咁啊 view 咧就做嗰个 Carla 啊嘛 ，Carla 嗰个班女仔喺海滩嗰度咧搞嚟搞去，系啦，搞嚟搞去有一集嗰啲咧完全唔使 budget 咁啊，跟住有一幕系整烂嘅西瓜喺度食咧。我觉得一啲都唔 sexy 咯， 但系好多人好中意喺沙滩度剥西瓜食嘅， 系 咩？ 系啊，好似即系夏天嘅。 但系佢唔系切开个西瓜，佢系剥烂佢，然后岩岩残残咁咬入边。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系后生嘅时候咧，都带个西瓜去沙滩。 青春嘅表演嚟嘅呢个系剥西瓜。 我哋以前青春嘅表演就系咁样嘅，就将一个西瓜咧切一半，然后攞啲匙羹喺度狂剥咯，对住个电视啊， 西瓜盅咁样。 对西瓜盅咁，但系其实咧我试过咧。是饱到你的肚呢淨是胀到呢因为有返上一份量、 啊、 虽然佢係水分多啫但你个胃都会胀㗎嘛。 同埋食咁多西瓜会唔会屙肥肥 会啊。 唔清楚喎应该会㗎。 有啲人会系好即刻射㗎嘛会。 係啊你个方法只可以系迷你西瓜。 但我觉得嗰時青春片成日都系咁样㗎、啊、好似好有型咁样啦。 只要加啲盐落去甜啲。 别人极强壮比我也未似升降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掌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说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 Call it like a wait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坏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hey!走到天荒地暂已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hey! 不要心慌露住天光是一探究竟不再为你珍惜 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拾烟灰没耐性一切真到需要必胜机会今次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答案你会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 I'm a king come 没胜败 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呢面安排没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come、hey.All hands on deck, hey,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某只马骚风，哪个跟用玩，我在哪去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会各有各好，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 What's up?找走了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坏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it、yeah. hey! 走到天荒地暂已你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hey! 不要心慌目标依不 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争胜。 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了世间，一支烈酒干杯。手动力最真，心不小心已灰。无耐性，一再争斗需要激战机会。有胜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一个美。 要你答复，你顾虑。 I'm a King Kong。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从细思里各自寻觅意义。Yeah， 踏破所有谬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小心已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有事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要你答复，你攰。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论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不受牵挂，可以打破天安排，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come， Anson Low 嘅新歌 King Kong。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不知道大家呢知不知道有一种发型呢叫做 man bun 的呢？ man bun 即是呢长头发的男人呢，将头发扎成到好像一个发髻咁样呢。基本上现在呢好兴呢一个发型的，只不过呢不是个个都咁鍾意啫。我爸咧系一个超级古板嘅人，佢对我所有另类嘅打扮啦，全部都唔中意嘅。嘿， 男人之家戴乜鬼耳环啊？哎呀，你睇你两只耳，哎呀，全部都系耳窿，每边两只四个耳环。家阵你系非洲土人呢，定系你系女人啊？ 喂，阿爸，男人打耳窿咧，好平常不过嘅事嚟嘅啫噃。况且你知唔知啊？买一对耳环就免费打两个耳窿，咁我买两对耳环咯，咪打四个耳窿咯，每边两个咁样，喂，几划算啊，系嘛？ 哎呀，我都费鬼事睬你啊！ 衣着方面咧，我自己就偏向咧日系嗰啲 gothic rock 嗰啲咧吓，即系黑沉沉嗰啲。不过我阿爸咧见到我一身打扮咧，都诸多意见噶。 哎呀，撞鬼你咩？全身黑掹掹咁样，哇！你冇钱买裤咩？条裤又烂鬼晒咁啊！哇，仲有呢件衫咁多骷髅头，哎呀，真系彩大吉利是！你着到咁，你唔好同我去饮茶啊！ 哦，我唔同你去饮茶，喂，蚀底系你啫，阿爸。朝头早啊，我饮杯咖啡，食件蛋治，整个通粉，我 OK 噶啦。系你一个人中意叹一盅两件噶咋？嗱，我陪你咧就因为我孝顺，你自己一个去饮茶嘅话咧，闷鬼死你啊！ 哎、我同你只咁嘅怪兽去茶楼啊，影衰我啊！啲茶友啊，唔同我饮添啊，我宁愿自己一个去啊。 我同阿爸嘅冲突咧，终于嚟到临界点啦，就系我所讲嘅 man bun 啊，男人扎髻啊！ 哎呀，我都叫你唔好留嗰啲长头发，要染埋啲古怪颜色。而家仲话你个乜嘢嚟嘅，摆喺个头上边成个髻，我道士咁啊你！ 呢个 man bun 啊，阿爸，男人扎髻系咁噶啦，系啊，咁你唔觉得靓咩？而家？哦，即系而家好兴噶呢一个诶、无论啊系艺术家啦，嗰啲传媒界啊、歌手啊、商家啊、司机大佬啊，甚至速递员啊嗰啲啊，即系吓、啊、做快递嗰啲，全部都整个 man 宾，好鬼有型嘅，你知唔知啊、哎？ 我理你咩宾啊宾啊，总之你今日之内啊，该你啊吓，你剪咗佢啊，真系你唔剪嘅话咧， 我同你断绝父子关系啊！ 咁绝，话咁夸张，唔系话老豆。 总之啊，24小时啦，我俾你24小时，你唔剪咗佢咧，你唔好翻嚟啊！ 相信我阿爸对我嘅打扮咧，已经去到临界点啦。为咗个 man 奔，唔通真系要同阿爸脱离父子关系？哎呀！喂，老豆老豆，呢边啊呢边啊，呢张台喂，见面到我啊呢度啊！ 哇，咁好，稳定位同我饮茶。咦，你顶帽咁靓嘅？做乜遮住个乜咩咩咩奔啊？咩 man 奔啊？ 唔系啊，你睇下，噔噔，我特登剪咗个头发啊！嗱，虽然咧就剪晒啲头发，铲青咗少少，我觉得好青啊，有少 skin head， 但系你唔中意我 man 奔啊嘛，咁于是我咪剪鬼咗佢啦。 算你啦，喂，有冇帮我嗌定个灌汤饺啊？ 梗系有啦，一早嗌定啦，等十分钟到啦，因为厨房要烹调啊。不过咧唔紧要，我已经嗌定咗啲虾饺啊、烧卖啊，同埋你最中意嘅腊肠卷叉烧包俾你食啦，老豆。 衰仔啊！算你啦。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Just a lost boy in a small town, I'm the same kid but I'm grown now,Trying to make it out, but I don't know how. Wish that I was young, what have I become? Now it's late night and I'm at home, so I make friends with my shadow, and I play him all the sad, sad songs, and we don't talk, but he sings along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Days feel like a blur now, still feel 18 but I'm burnt out, soDaydream what I could be if I turn back time to a storyline where my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我讲了这么久，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Made in Hong Kong，Made in Hong Kong，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男人味， 以前咧好多人咧会觉得咧男歌手唱歌咧，即系啲飙高音啊，咁啊海豚音咪正咁样啦。但系我觉得咧男人唱歌咧系有翻男人嗰一种咧， 嗰阵除 磁性啲啦，吓 man 啲嘅声线啦。 咁其实系以前嘅男歌手咧，嗰啲 man 声咧好劲，譬如秋官咁啊，谁要去入刀山？ 张学友嗰啲都好 man 嘅，其实我觉得， 或者林子祥咯。男儿当自强、 欸。我想到一个周华健。 啊都是、哦。 或者王杰都是的。那种的低音。 王杰只是超沧桑、 啊。 对啊。还有林保怡呢，男人心一字马都很厉害。